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 嚟到在香港長大。我哋呢度誒再嚟一次，唔好意思，啊死咗，唔好意思。 再講一次啊！ 係啦， 三二一。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頭先咧，我哋之前咧已經講過咧，海濱發展啦，應該係環港於民嘅。咁今日咧又請嚟兩位嘉賓嘅，第一位咧就係謝振華，佢係保護茶果嶺海濱關注組副召集人。另一位咧就係陳寶瓊，鰂魚涌海濱關注組。兩位自己介紹下自己先啦。 Hello， 我是 Kelly， 我是住在鰂魚涌，我住了十幾年咁耐噶啦。 係可以叫我 Fred， 咁咧我都住喺觀塘區咧，就都接近二十年噶啦。 咁所以都好了解，同埋咧點解大家關注？頭先我哋上一集咧已經講到，其實成個海濱發展係影響到香港成個生活狀況嘅。其實我哋公共空間，我上集都要提到就係，其實公共空間對我哋嚟講都好重要嘅，令到我哋有個環境舒適啦，令到我哋環境可以唞下啦，同埋咧即係能夠感受到同大自然環境嘅相關嘅。咁呢一部分咧，今日講多少少咧就係茶果嶺嘅發展啦，同埋鰂魚涌個相關嘅位置好嘛？而家先講下茶果嶺嘅位置同埋歷史背景俾大家聽下先啦。 好啊。嗱咁咧，我諗咧，即大家需要有個背景去了解啦。到底而家我哋講緊咧嗰個茶果嶺嘅海濱休憩用地喺邊度，同埋幾大先？嗱，其實大家咧可以睇到咧，即喺圖裏邊咧顯示咧呢一個地方咧，其實係位處於喺觀塘區，亦都係交界於茶果嶺村附近一個近海嘅一個休憩用地。其實咧，嗱呢個休憩用地好大嘅，其實 冇錯啊。 嗱，我哋咧顯示咧，你見到圈住藍色嘅範圍咧，其實呢個用地咧，正正係咧嗱嗰條線啊圈住咧，係有啲部分係有啲透明嘅藍色嘅，而有啲係冇嘅，而冇嗰部分咧。是整個好像一隻船的位置呢、個形狀呢、就是現在政府呢就是說希望建議就收回這塊地，就愛來改建 職 業訓練局。我想說呢這塊地 4.2 公頃、如果將來職訓局呢是霸佔了這個海濱的用地呢、其實將會起成那個校舍的面積呢、是有1.6至到1.7倍整個政府總部、天馬南政府總部那麼大，是非常之大。而見到呢有些是少少透明淺藍色的部分呢、其實就是原先規劃了愛來做一個茶果嶺公園的休憩用地。現在政府呢就說要將這個休憩用地呢就要改變咗啦，就變成呢個政府用地，然後就起 VTC 啦。係 啦， 咁所以我哋就係爭拗緊呢樣嘢。 好奇怪，因為十年前係本身係做一個公園噶嘛， 冇 錯。但而家突然間有嗰個轉變，佢都冇講啦。同埋好似話齋職業嘅局嗰度咯，佢冇話依堅持揾呢個地方做。 佢三番四次同我哋講咧，即係嗱職業訓練局咧裏邊有位代表嘅阿梁任成先生，佢講過好多次。其實我哋唔係要海濱㗎、我哋唔需要喺海濱㗎。 其實對佢哋都未必方便喎、呢個位置。 正正係啦，同埋咧呢個位置咧，其實位處於咧觀塘嗰個我哋而家叫做 CBD 啦，係咪啊？即係呢個核心嘅商業區，而家已經叫商貿區嘅觀塘，已經唔係叫做工廠區。其實佢所引起嘅交通咧，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問題。一陣間我哋可以慢慢嚟傾下。 冇錯啊。 咁所以咧呢一個用地咧。是其實政府咧應承咗係起呢、即海濱嘅公園同海濱長廊。我哋要講清楚啊，海濱長廊政府一直都已經係話有噶啦。而家咧，佢好多時同我哋講，觀塘區居民你唔使擔心，嗱你仲有個海濱長廊㗎。但係個海濱公園就因為咁樣咧， 就斬開咗啦嘛， 支離破碎。 係咯， 支離破碎。一陣間咧，我就會話俾你聽咧，點樣支離破碎㗎啦。 咁我哋下一張相應該就講多啲嘅唔同嘅嘢。 可以啊。 同埋咧，又講多啲佢嘅歷史背景，同埋呢個圖都好緊要。 係啊，呢個 講翻大家要知啊。 嗱，其實咧 ，VTC 嘅設計將會係點咧，都唔係一個最主要嘅關鍵。 而家咧申請緊城規會咧，佢其實最主要就係討論緊呢兩幅圖。 係、 嗱，大家咧喺畫面上面咧見到咧，即係有一個有淺藍色，好似一隻遊輪啊。咁嘅設定咧，嗰、那個咧就係 VTC 要申請改變土地用途， 即係好大 喎。變成嗰度四點二公頃， 冇錯，真係 佢就要攞曬佢。咁、而咧喺圖嘅另一張咧，其實就係城規會喺之前過咗 approve 咗嘅圖則。咁你見到咧，其實係一個好優美有 好多綠大地方啊嘛， 加埋一個海濱公園。嗱、其實海濱長廊同海濱公園個功能咧係好唔同嘅、我哋唔可以話你有海濱長廊啦，其實觀塘區居民你唔好咁貪心喎、你而家即係而家問題係。你不可以成日都混淆視聽跟我說、你有海濱長廊，海濱公園裏面所能夠做到很多的功能、海濱長廊是並不能夠的，是不是大家都明白、所以這個呢現在就是個爭論點，主要關鍵就是這裡、到底城規會會不會去批准這個改變土地用途呢、所以呢這個就是我們現在一路以來其實城規會的聆訊已經過了，我們這一次呢是嗱，佢成個啟德發展項目咧，一共有八日嘅聆訊。其實其他嘅討論咧係得一日嘅啫。就關於而家呢一個其中一個項目叫 W 嘅項目咧，我哋就去咗聆訊七日。我哋係發言咗七日。同好多嘅城規會裏面嘅成員，佢哋最初梗係以為我哋拉布嘅，但係其實並不如此。我哋每日都提供。是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數據、不同的觀點去來到跟那些、委員去交流和講述、他們都是讚賞我們的、我們並沒有任何的拉布， 因為你們真的做了報告做了研究也有個方案提供了給他們， 沒錯，還有很多議員包括了立法會的議員、和區議員呢去到表達聲音，所以這個並不是一個只是一個屋苑或者某幾個屋苑的事情、而是整個區域的事情、是觀塘區甚至九龍東的一個事情來的。 第二件事咧，你見到頭先我講咧，呢、這個職業訓練學校呢個地方咧，其實咧佢呢個位置有幾多層高咧？將來如果按佢真係批咗時候，因為你其實會影響個風力啊、環境啊各方面嘅嘢噶嘛。 嗱，其實會幾高咧？幾多層啊？佢哋就唔係咁計，因為佢哋有時一層好高嘅。嗱，簡單嚟講咧，佢哋60米同埋70米咁高。 是 連成一個非常之巨型的建築物、橫跨了嗱，呢張圖就很明顯看到了、我哋根據咧，即係建築師咧喺佢哋提供的圖則裏邊咧，我哋反映出嚟咧，佢係一個龐然巨物嚟㗎。 啱啊！ 擺喺海旁嗰度㗎。 因為你60-70米，即係3米一層咧，當係一層樓宇，正常嚟講、你就計到㗎。 真係一隻船咁樣樣。 係非常之龐大嘅呢個建築物，而裏邊嘅佢話個學生人數咧。是會達到6000個學生，同埋有800多個老師同埋教職員嘅。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龐大。嗱，我哋由始至終咧，我哋都唔係話要針對 VTC 或者職訓局，但問題就係點解坐落 一定要選擇呢度？ 冇錯啦，而係犧牲咗一啲市民、一啲居民嘅休憩用地。而且呢笪用地咧喺觀塘區咧。是唯一一個海濱公園用地嚟㗎啦。 明白。 嗱，我哋要分開啊，唔係海濱長廊，而係海濱公園用地，唯一一個啦。 明白。因為其實觀塘是很少的，公園都是很少的、 但是城規會當日呢規劃署的規劃專員呢葉子貴先生呢就成日跟我們說其實觀塘區呢那個休憩用地 夠嗎 Open Space, 他認為夠， 他說有 surplus 添、 哦、這樣 他竟然告訴我們有 surplus， 但你很多都是很小的，如果在觀塘區、我即自己都在觀塘區做過事這麼久， 沒錯， 所以我是知道 的。在我們呢三番四請、有委員即是城規城規會裏面的委員催促之下咧，佢交咗一張分佈圖出嚟。嗱、嗰張分佈圖好有趣嘅、原來咧所謂嘅休憩用地咧、其實集中咗喺邊度咧？就係呢個而家呢個 CBD 嘅地方、而係有落實到起到嘅。而喺所謂嘅休憩用地係一啲 residential area 居住市民嘅地方咧、全部都係叫做 planned， 係啊， 係未起嘅。根本咧就係圍曬鐵絲網，而你係冇辦法去到嘅，而且有好多係好細嘅休憩用地，根本咧係一個即係簡單啲嚟講啦，根本就係未實踐、未實現，所以咧我哋話難怪當佢出咗呢張圖之後咧，我哋又更加證實點解居民去到陳述嘅時候咧，講出觀塘區休憩用地係唔夠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張圖正正就係反映咗呢個問題啦。 又講下，因為頭先你都提到一樣嘢，茶果嶺都好有歷史嘅，你都話曾經都係一啲地方咧嚇、屬於咧就好似丁方鼎丁地咁樣嘅。 丁權 嘅， 佢哋本來有，佢哋本來丁權嘅。嗱，其實咧呢、這個咧呢一個休憩用地或者呢個海濱公園咧，佢個定名咧就唔係叫做觀塘。海濱公園嘅，佢有個特定嘅名字就叫茶果嶺海濱公園嘅， 冇錯啦。 咁因為如此咧，其實咧我哋就去到咧茶果嶺村裏面咧，就揾到個村長。原來咧茶果嶺村咧係好有歷史嘅，香港開埠咧，其實呢個村已經存在噶啦。咁後嚟咧就因為一啲即係行政上將佢劃界咧，竟然將佢哋咧係剔離開咗新界區， 就擺咗觀塘。 係啦，咁佢哋其實都好慘嘅，佢哋原本係有丁權嘅， 係咯，冇錯。 咁而家冇咗噶啦， 冇錯啦，我就話 咁但係咧，就呢個既然叫茶果嶺公園咧，我哋都知道咧喺城規會嗰度咧好着重咧喺個海濱公園嗰度應該有一啲文化傳統咧、應該要考慮 保留翻啦， 應該保留噶嘛，係 冇錯冇錯。 咁但係我哋去問翻咧嗰個規劃專員咧，佢竟然話俾我哋聽咧，佢冇去研究過茶果嶺村嗰個歷史喎， 冇可能。 佢話冇喎，佢喺委員面前咧講述佢冇研究過。我話喂，你好明顯係將呢個茶果嶺公園係將佢解剖咗，然後咧之後咧就話將佢呢度塞少少，嗰度塞少少條數咧，都應該似翻嗰個面積。不過原先定位喺茶果嶺公園一個整體性嘅咧係不復存在噶啦。咁、但係原來佢唔知道有個歷史嘅。嗱、我講翻你聽啦，就算而家咧喺茶果嶺村咧仍然保留緊咧，喺全港得兩座。用石嚟起嘅天后廟，嗱嗰啲石咧其實嚟自茶果嶺個石礦場嘅，嗱咁有咩特別之處咧？佢個廟好得意嘅，你見到咧佢個廟咧有啲金碧輝煌嘅，原因係嚟自嗰度嘅礦石係有一啲鐵嘅物質，令到個廟咧係深閃閃金色嘅少少係。好靚， 即係山礦嘅特色嚟嘅。 係啦，而時至今日咧，每一年咧，仲係有天后誕。係因為當日咧，其實茶果嶺村係臨海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大部分天后廟都係對海，都係漁民嚟拜神噶嘛，保佑佢。 而家仍然有嗰個天后誕㗎。咁而天后誕咧，佢哋咧仲會一年幾晚咧，都係會有做大戲嘅。咁過去一段日子咧，經常請到蓋明輝呢個大老官嚟去做大戲，而好多觀塘區嘅居民，嗱、這個就係啦，嗰個天后廟，到時至今日仍然係一個非常之靚嘅天后廟，全港得兩座石製嘅天后廟嘅啫。嗱、咁而家時至今日咧，仍然係好多觀塘區咧，即係啲老一輩嘅人咧，好喜歡去到天后誕嗰度咧，係去睇嗱。而當時咧，係成個茶果嶺道咧、都會插曬啲直幡啊，咁啊呢個天后誕非常熱鬧。咁、而呢個天后廟裏面咧，仲保存咗好有趣嘅，佢哋唔止拜天后嘅， 係 佢哋拜四個神嘅， 係 咁裏邊有關公啦， 其實而家好多土都係咁噶啦，而家好多 好有廟都係歷史嘅，好有歷史嘅。咁裏邊仲有一個將軍，嗱、個將軍個名我呢一刻我真係唔記得，但係個將軍當年咧係喺九龍城。嘅一個將軍咧、其實當時咧佢哋嘅衙門啊，各樣嘢同九龍城又好有關係，同牛頭角好有關係。嗱，咁佢所以咧係有個四山嘅文化喺裏邊，所以茶果嶺村咧裏邊咧，除咗呢一個茶果嶺嘅天后廟之外咧，咁好多歷史文化仍然係承傳緊。仲有咧，佢哋有一隻咧龍舟啊，叫合二龍。 係 嗱，呢個合二龍咧，當年佢哋話咧。在油麻地那裡呢、是所向披靡連續五年 即是拿比賽贏冠軍 經常都贏的而這隻龍是多大呢是坐五十個人的 哇很厲害訓練都不容易、 他說呢他們呢些人爬完龍舟下來一吃飯呢就一攞一攞那些菠蘿包就不斷吃了、然後連續五年呢他們都是贏那個比賽冠軍現在這隻合二龍仍然在那裡的當年呢有些合二龍裡面那些釘是在英國訂回來的 這麼厲害的 所以呢他們是很多歷史價值可以說的東西、這個就是合二龍的、仍然保存在這裡非常之漂亮的非常之漂亮的而這些東西呢其實很多東西應該融合在那個茶果嶺公園裡面的 沒錯而村長大家可以理解一個歷史嘛 沒錯村長跟我說他說始終茶果嶺村呢現在都是一個叫做寮屋區來的將來終有一天會被取締而他們呢就很擔心這種文化呢隨著政府取締 消失了 就會消失。他哋話正正希望在呢個茶果嶺公園裏邊咧，將來就好多呢啲文化活動啊， 搬翻落去啦， 搬翻落去嚇喺嗰度做大戲， 係 更加配合咧嗰個水嘅文化。 係 嗱呢樣嘢就好重要。VTC 佢又唔係喺嗰個 同個歷史環境亦都冇乜關係。 佢又唔係同佢又唔係要喺嗰個海 員訓練學校，亦都唔一定要嗰度係嘛？ 唔一定。 同埋老實講，嗰個位置即係我都知道，其實唔方便，我都睇唔到同交通有咩。 便利去到。 冇錯， 對於學生嚟講，佢食嘢都要諗噶，交通都要諗噶，即係點樣樣咧？ 冇錯，冇錯，冇錯。係啊，咁啊，即係其實咧，嗰頭先睇翻頭先個地理位置啦，佢喺嗰個位置上面咧。佢點樣影響觀塘區嗰個交通呢、嗯、其實都係一個我哋非常之擔心嘅問題。嗱、嗯，我哋好有趣嘅。一般嚟講咧，市民咧就唔會去研究嗰啲顧問報告嘅。咁嗰啲顧問報告咧就係嗰啲叫 feasibility report 啦。 冇錯冇錯。 就係去話俾啲城規會委員聽、嗯、或者其他政府部門嘅人聽咧、嗯，其實冇問題嘅。啲、嗯、交通啊同埋啲風咧係冇問題嘅，嚇唔會影響啲風。嗱，最有趣嘅地方係咩呢他哋竟然咧喺嗰個交通評估報告裏邊咧，佢話研究過啦，就唔會影響而家個茶果嶺道甚至觀塘區個交通問題。係個原因就係因為觀塘區交通問題已經好嚴重噶啦，佢哋唔會再製造更多問題咁、 哦、有趣，即係嚴重咗啦，癱瘓咗，繼續癱瘓啦， 好差噶啦，我唔會再深化個差。嗱，但係個問題咧不單止如此，我哋咧去到城規會。攞嗰啲文件 hard copy 嗱，你網上攞唔到㗎、嗯嗯，你上個城規會裏邊攞翻嗰啲 要去影印嘅啲文件 TIA report 嗱，影印得黑白，我哋咧就逐頁影印，然後我哋揾咗一個專家去研究， 即係規劃嘅人， 佢識規劃嘅呢、這個專家係，咁係我哋嘅其中一個成員啦。佢、睇完之後咧，發現嗰個報告書咧、竟然唔將開源道咧嗰啲 junction point 啊。擺落去佢個 model 裏邊嘅計算 咁奇怪， 咁然後我哋就喺城規會裏邊質問佢點解唔擺，佢最後咧嘅解釋就係就話佢哋自己個 big data 即係大數據裏邊其實都有嘅，但係我哋好明顯喺佢嗰個交通評估報告裏邊咧，佢係冇擺嘅，但係佢將觀塘市中心裏邊裕民坊嘅交通又擺入評核報告裏邊，所以我哋好懷疑咧。佢係取易不取難，而令到個交通報告咧係可以通過， 令到條數靚咗啦，即係 令到條數靚咗啦。 咁咧，佢咁樣解釋咧就係好唔合理。其實公園重要咧就其實除咗係環境之外咧，佢即係將啲污糟嘅空氣係處理咗噶嘛。 係、慘啦！呢、這個 咁呢樣嘢仲有咧，你知觀塘區個空氣污染咪相當相當嚴重。 呢、這個嗱早兩日已經有個報告講啦，即係越窮嘅地方咧個空氣越差啦。咁觀塘區，觀塘區又係其中一個啦，係咪？ 不嬲多年都係噶啦。 嗱，我仲想講多樣嘢。頭先咧，如果可以睇翻頭先嗰張圖啦， 原先嗰個對比嗰個 原先個對比圖咧，嗱、其實咧而家喺海濱嗰度咧，已經有一個咧好唔正常嘅設定。嗱，你見到中間喺嗰個綠色部分咧有個橙色位置咧，嗰、那個一個石油氣加氣站嚟嘅，就擺喺海濱。嗱，呢個石油氣加氣站咧，全九龍東咧係得兩個嘅啫，而呢個加氣站咧。不是我哋普通人可以入去嘅、一定是俾的士同小巴入去嘅。嗱、而家呢個加氣站咧， 喺公園附近喎、 哦。喺公園附近，嗱咁呢個都係一個我哋叫臨時用地啫，佢、都係去到2020年嘅啫個租約。但係而家隨住咧新嗰個規劃圖咧，你去留意一下、藍色有藍淺藍色，佢哋申請改劃土地用途咧、因為佢要坐落個 VTC 嗰度咧，佢將呢個成個加氣站搬開咗去，搬開咗去。加大咗三倍， 咪仲危險咯？ 個面積加大三倍， 爆炸時佢諗下啲學生同埋成個校舍會點咧？ 嗱，其實 呢個係會發生 嘅喎。嗱，呢樣嘢咧，佢有辦法去解決嘅。 佢有辦法解決嘅 。不過個問題就係點解佢要將個石油氣加氣站加大三倍咧？頭先就係講佢個交通咧，點解唔會形成喺茶果嶺道嗰個大擠塞咧？佢話因為佢要加大呢個石油氣站，然後將所有外邊排嘅的士引入去喺海濱嘅用地裏邊就排曬隊。 咁啊，點樣走翻出去咧？ 嗱，你見到有條路咧，劏開咗入去。 係啊。 嗱，其實咧，呢個係一個極之錯誤嘅做法，因為咧，佢將所有嘅的士引入咗去之後咧， 出翻嚟都係個好大問題。 出翻嚟，另外其實引起更加多的士喺外邊排隊。 係、 因為全國九龍東得兩個呢啲街站，因為點解啲的士要入去加氣咧？其實其他啲街站咧，啲的士都可以加氣嘅，但係點解呢一個街站會特別引得多的士去咧？ 價錢平啲。 價錢平啲，因為政府係以一個免地價的方式就租了給中石化， 幾多年咧？ 嗱，暫時去到2020年嘅啫，細嗰個。但係如果將當呢一個新的規劃係完成之後咧，即是無形中咧就將呢一個的士街站咧就 拖長咗個 拖長佢啦。同埋咧係好多好多的士會入去。嗱，我想問啦，呢、這個海濱長廊又好，或者佢所提供嘅後面你見到少少綠色嘅休憩用地都好。咁將來咧，我哋所有嘅休憩用地咧，就圍繞住呢一個咁龐大嘅加氣站。 係最諷刺，會有好多污染物㗎。 冇錯啦，嗱呢個就係問題。那個規劃專員咧，阿葉子華同我哋講，佢話其實石油氣呢種燃料咧。個污染是比較低的， 嗱 佢咁講， 哦， 所以有一個比較低污染的污染物， 嗯， 但是咧，我哋要知道咧， 咁佢同柴油比啊，梗係 係啦，佢講柴油咯，但係個問題咧，的士咧已經有很多報告出咗咧，的士佢哋嗰個轉化劑啊，部分咧，佢我唔記得係嗰個離合器啊，定係一啲組件咧，佢哋係經常咧冇去替換嘅，所以佢係超標十倍嘅， 成日都排污好多嘢出嚟咯。 咁所以咧，將來咧，我哋無論喺個海濱長廊啦，或者所有休憩用地咧，我哋就不停喺度 呼吸啲廢氣， 就廢氣啦。 係咯， 呢個係證實咗嘅。咁而我哋當日咧，亦都同佢講咧，亦都造成好多危險，因為咧，你見到嗰條路咧。 其實是 dead end 嚟嘅，佢係一個 dead end 位嚟嘅。 冇錯，將來咧，我哋所有嘅去海濱嘅人士咧，就會喺呢度穿梭，同啲的士喺度爭路。同埋我哋喺側邊跑步啊，做瑜伽嘅時候咧，就好多的士就排咗喺度。 廢氣， 你就去吸嗰啲廢氣啦。 咁就冇意思啦。 成件事就破壞曬啦。係啊。 其實就更加需要，其實公園嘅意思就係真係幫你排咁啲污糟物啊嘛，阻擋啲嘢嘛。 我哋冇錯，我哋咧其實咧頭先都講，我哋專家唔單止研究佢個交通報告啦，我哋仲研究埋佢個風向報告。 係咯， 你睇下而家嗰棟龐然大物六十個 MPD 即係六十米同埋七十米高嗰棟建築物咧，其實係絕對影響咗啲風向。 冇錯，肯定 啲風咧吹埋去就彈翻過嚟嘅啫。最後咧，我哋係揾到佢哋喺自己報告書裏邊咧，其實嗰啲風咧。就會第一在那座建築物的旁邊就會積聚在那裡不走沒有風的而那些污染物呢 是吹不散當風向轉變全年的風向有不同的方向嘛如果當有些風吹的時候呢就將那些污染物完全吹入去那些剛才所見到的休憩用地這個是一個極之不負責任 的結果而竟然個顧問報告裡面呢去取巧佢將咧裏邊咧嗰啲佢哋係用一啲 points 咧擺落去嚟到評估咧，到底嗰啲風咧有冇受影響啊嘛？竟然咧嗰個 open space 個休憩用地咧，嗰個你見而家係橙色部分，然後咧有啲綠色，好似兩個正方形擺到嗰個咧，佢竟然喺嗰度咧係冇擺啲 test point 嘅。佢話嗰啲叫做 special test point， 佢就唔擺落個 model 裏邊計算，佢就將嗰啲就撥開咗去。而我哋都喺城規會嗰度咧。除了我們提出這個質問有委員也都質問他們因為這個是根據評估報告裡面是必須要 open space 是要放進去做評估的對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那些評估報告都是錯漏百出和有取巧之嫌 又是做靚條數而已又 為了做靚條數 因為其實大部分市民老實說未必真的懂得規劃也都不知道那件事有多嚴重剛才說即是公共空間對市民有多重要其實未必個個人都理解那樣的重要性其實不單止你和我用的整個環境個空氣啊交通啊你行不行到去是不是一個適可而居城市他們沒有想到這件事嘛 是啊是啊是啊啊、所以整件事情呢我們覺得再加上呢、我們其實做在觀塘區的居民、我們經常都是眼紅人家流口水人家因為香港呢其實在那個海濱的發展的裏面呢一直在發展、我們呢其實一直都是見到觀塘的海濱用地呢一直以來都是一些污染物來的、譬如以前呢這裡是一個、廢紙啦廢鐵啦那些回收的港口整個觀塘區的海濱根本就沒有規劃的我們開始、看到有些曙光了近牛頭角這邊有個叫做觀塘海濱、花園它叫花園的長廊來的啦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我們看到、喂好像一路有些東西開展一路有些開展但是呢過去這麼多年雕空了那個茶果嶺的休憩用地一路都是我們只可以鐵絲網 見到就係啦，或者佢好難到嘅，搭車要行路成四十五分鐘，好似據聞，三十五分鐘深刻要行一段路。 嗱，如果你睇下邊度計咧，如果喺藍田地鐵站出咧，你行到落去步程咧，都要二十分鐘至二十五分鐘噶啦。 係 咁講緊咧，即係如果話即係 VTC 有時都講話，我哋第時啲學生好多人都會行路落去嘅。我唔知啊，大熱天時會唔會行咧？ 又或者即係落雨好似今日咁凍，會唔會行咧？我相信啲學生 都好啦，但你即係好唔舒服咯，感覺 唔會噶啦。所以、嗯、所以嗰個地方咧，如果話你變成一個 VTC， 令到學生要去翻學、嗯，其實都係一個 虎視係嘛？ 唔會係學生好好願意去嘅地方咯，嚇咁樣咯。但係作為一個海濱公園咧，佢有佢嘅吸引力，嗯、對市民咧係有好多嘅發展嘅空間嘅嚇。嗯 系啦，咁我哋記得咧，仲後面你好多要解釋噶。頭先你仲有好多唔同嘅圖可以睇下。 啊，可以可以。嗱，呢個咧就係正正咧係講出咗咧，即係維港兩岸咧，即係保護維港條例咧， 其 實 相關嘅嘢係咪？ 相關嘅。咁、嗯、你見到咧，港島區咧，啊，縱使即係鰂魚涌有啲問題，或者唔同嘅區域西環嗰度亦都有啲問題啦。但係港島區咧，喺無可否認咧，成個海濱長廊同埋海濱公園嘅設計咧，有佢嘅一致性嘅。 嗯。 但係你反觀咧，即係九龍區嗰個居民嘅數量係非常之龐大，整、嗯、一個九龍東咧嘅居民嘅量咧已經有110万。咁成個港島區120万，咁所以即係 你更加渴求需要一個綠化嘅地方。 你見到咧，其實係九龍區嘅居民咧係好少有一個海濱公園嘅、 嗯， 更加九龍東係冇嘅。九龍東係冇，佢而家成日咧就將我哋呢個計劃咧就撥咗落去咧啟德發展項目。嗱、啟德我想講咧，佢到而家發展嘅人口咧預計都係14万啫嘛。咁、嗯、但係講緊淨係一個觀塘區咧。嚟緊嗰個計劃嘅人口已經去到70万， 係 竟然連一個、海濱公園都冇， 係明白明白，嗯、即係其實呢樣嘢係好唔平衡嘅，即係政府成日冇諗到呢樣嘢，成日話2030加啦，希望將個城市更加可宜居啦，減低空氣污染啦，嗯、甚至唔同地區都好似頭先我講到之前上一集都有講 walkability， 即係能夠透過行 啲 都已經可以行到佢，但其實貫穿唔到喎，而家 係啊， 見到呢件事。 咁有時咧，就甚至咧喺講到我哋而家咧為咗觀塘區去爭取一個海濱公園咧，咁好似講到我哋係貪心咁，因為話我哋有海濱長廊喎。嚇！佢話個海濱長廊好闊噶啦，個海濱長廊有50米噶。咁、 嗯、 但係個海濱長廊由始至終，政府一早已經係承諾咗係海濱長廊加海濱公園嘅。咁點解今時今日好似？描繪到我哋貪心嘅一班嘅市民咧，講緊觀塘區係冇 嘅 喎， 同埋觀塘區嘅重建咧，其實都影響好多嘅。以前觀塘區本來係一個即係叫低下層嘅地方，都好多人喺度住， 嗯、 但而家咧，你見到咧，佢就希望變成未來嘅太古城啊嘛。咁、 嗯、 其實即係成件事啊高檔咗啦，但生活水平又貴好多、 嗯， 連你以前嗰啲物華街街市都冇曬啦。 即係 成個區域其實以前都有啲公園嘅，但嗰啲公園都叫靠近啲。民居但嗰啲公園多數都好細嘅，亦都唔係真係好善用到。如果你話連一個地方好啲、舒服啲嘅公園都冇咧，就其實係好大問題咯。 係啊，尤其是咧，即係而家成日都喺度吹噓啦，即係發展局局長咧就會話啊，我哋咧都好好發展嘅，因為佢一上任咧，第一個網址咧就講佢咧即係個政績咧就係將嗰個叫做翠屏河啊，其實嗰個臭坑渠嚟嘅、大家行過聞到嗰陣味㗎啦，就話個叫翠屏河公園。咁啊，然後咧就話咧，即係個翠屏河公園咧就有啲綠化，係、咪？但好即係好多居民都未必認識到咧，其實呢個翠屏河公園咧，只不過一個補償嘅公園嚟嘅。呢、個補償公園嘅原因就係要將成業街嘅公園就鏟咗佢。 哦， 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啦，其實即係將個成業街公園點解鏟咗佢咧？就連埋隔離嗰個臨時嘅停車場，就要變成一個商業的用地、就賣了它、所以呢、觀塘的市民呢其實由始至終呢都是沒有得益到、並且呢所謂的翠屏河公園呢現在就說到要交給渠務署管理的因為呢那裡會有可能呢會有些潮漲潮退潮漲潮退是有危險的你是不可以親水的、你是不可以親水並且說真的你比我親都不親好 慘渠務來的嘛 所以呢觀塘區的居民是即係喺好多事情裏面受犧牲， 係即係其實當然啦，都有啲參考嘅。不過下一次開翻翻嚟講，譬如啟德河就成功咗將啲臭渠、臭河就變成一個名渠啦、但當然呢個地方可唔可以變成咁樣就唔知啦。或者下一次翻嚟再講多啲成個規劃係點樣？ 好啊。 今年维园年宵搞搞新意思，人民超市推出多款滋味食品，40元就可以品尝到一家家顶级韩牛，米芝莲一星级咖喱亦只系20元起，仲有全部香港制造、不含防腐剂嘅大厨腊肠糯米饭同蛇羹，每日限量100只嘅5元热狗，年宵点可以唔食尽佢？用多种香料秘制而成嘅黄金咖喱鸡配印度香米，星级咖喱鱼蛋。